嗱，我而家身處嘅咧就係香港墳場，咁咧佢就係亞洲目前為止咧少數僅存咧保存咗歐洲十九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嘅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咧就係話將墳場變成係一個花園，俾大眾咧可以入嚟一家大細可以享用嘅。咁所以咧，大家見到除咗有呢個噴水池之外咧，附近亦都有一啲參天嘅大樹，我諗超過一百年。探險隊1842同大家一起尋找真正的香港歷史。 好了 ，in case 你係啱啱嚟聽我哋嘅節目咧，咁啊睇到隔離呢個趙博，呢一個於飛，我係蕭若元。好了交俾你啦。 嗱，我其實咧有一個具體啲嘅 point 咧，話俾大家聽。即係我一直咧喺點解我頭先會帶出頭先梁天琦俾我嘅一啲啟發咧？其實是我見到有一圈的網友呢，我真的要代表他們講幾句說話，因為他們是鬧到梁天琦或者某些 不需要交代的攬攬石石的泛民，即是對他事後啊、受刑啊等等呢表現得很親近，是非常之氣憤，是鬧到現在的，經常貼一些合照和吃飯照出來鬧的。那我告訴大家一點，為什麼他這麼執著呢？其實就是跟我剛才講的所謂要交代是作為一個政治領袖的質素的關係。我舉一個很具體的例子，就算我哋好不滿嘅，或者曾經好不滿嘅，去到而家都好不滿嘅，等等嘅黃毓民先生，佢嘅本土政治轉向咧，佢係有一個分水嶺嘅時期，喺政治嘅節目裏邊清楚喺網台交代佢點解要轉向本土崛興嘅。佢係完全將以前嘅嗰種大中華思想，我反省啦，我覺悟啦，我要拋棄呢樣嘢啊！而家唔好理大陸啦，然後點樣迎合呢個新時代啊？本土係只能夠守護香港兩制啊，諸如此類啊，跟住又話港獨嘅可行性啊咁咧，佢係完整地有一系列嘅節目咧， 有論述嘅， 有論述嘅，佢轉向係有交代嘅。黃毓民咧，你可以唔同佢意佢立場，但係佢起碼仲有一種所謂政治領袖基本嘅覺知。如果我自诩自己是一个有质素的领袖，我有一个责任和义务在个论述上交代我政治取态变或者不变，或者你变了你的理据是什么，所以我拥抱一个新的政治定位。但是这样东西呢，在新一代的梁天琦或者等等年轻甚至是老泛民一辈呢，好像突然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不知道他究竟是没有觉知啊，究竟是不自在啊，定还是他根本在實際選舉的勝敗得失的利益上面是沒有需要說將一些東西說得那麼清楚，就可以含含混混地每年這樣將一些東西過去，是無論是抗爭手段啊，還是他政治立場定位啊，對於政權的看法、議案的看法等等呢，已經再沒有了一個嚴肅認真的公眾交代。所以我剛才為什麼用了少少的時間去形容梁天琦給我的覺悟呢？其實我變相是有一種情緒，我看到有一圈的網友是嬲了那麼久，就是不清不楚對於自己所有的政治的定位和見解。是啦，咁我呢个最后嘅补充。 我哋讲下沙中线啦，不如啊，好闷啊，讲呢个政治讲到 沙中线咧，我唔知道大家咧就是、有即系、就是、跟得几足啦。其实我都其实之前嗰几日咧，我就冇乜觉察到呢单新闻我自己。咁但系咧就今日做节目嘅时候咧，就先至咧仔细嘅一睇。咁我而家试下用最简短嘅方式嚟去 wrap 一下，因为我惊大家都好似我咁样样，可能未必系跟得唔足。咁成個沙中線即係沙田到中環嘅一條線啦，嚇咁啊一條咁嘅所謂嘅港鐵啦， 半個鐘就出到中環啊，係 啦，半個鐘就出到中環。咁啊 ，suppose 咧就由而家咧就已經使咗900多億㗎啦，使咗900多億，哇，又過差唔多過1000億㗎。咁咧嗱呢一個咧就發生咗最近咧就俾蘋果就爆料啊，蘋果爆料爆出嚟嘅啫，就話咧其實沙中線原來咧喺2015年嘅時候咧，是有一段的工程呢是叫做啲鋼筋啊，係 接冚啲鋼筋啊，或者係 接冚嘅鋼筋咧係短咗嘅，本來咧應該係10厘米嘅一個嘅接口位咧，佢變咗1厘米，因為點解咧？就話喺接駁嘅過程當中咧，就發覺咧啲移位啊接駁唔到啊，於是咧嗰個嘅公司咧就以一個最簡單嘅方式就既然係咁剪斷佢，又跟住咁接駁，剩翻1厘米。OK 嗱。呢件事咧，我覺得唔係最恐怖嘅。呢件事絕對不是最恐怖嘅。 都是已經涉及造假啦。 嗯、 最恐怖的是港鐵那種係將呢個成個事件嗰個嘅隱瞞，嘗試去隱瞞。 嗯、 因為當蘋果爆咗出嚟嘅時候咧，咁然後咧港鐵就回覆啦，就話、嗯、哦冇啊，冇事冇事。呢啲咧喺未封水泥之前咧，我哋已經主動 係 覺察到呢個問題啦，喺呢一個 修正咗啦， 修正咗啦。在呢個2015年12月，我哋主動覺察到，然後修正咗啦，係未落水泥嘅。 嗯。 咁但係後屘咧，又俾蘋果第二日又放啲料，一啲內部文件就話、嗯：喂，唔係喎，內部文件顯示就由一間嘅公司，另一間嘅即係叫鋪水泥嗰間公司叫做中科， 嗯， 中科興業啊，中科興業喺內部文件就話：喂，佢哋警告咗你兩次。然後跟住你哋唔理之下，就已經封咗水泥，封咗兩成嘅水泥。 嗯， 咁即係話咩啊？發現兩個嘅大話，第一個大話就係、是、其實係封咗水泥。 嗯， 第二就係話你所講嘅十二月你自己知道，其實呢件事早喺十二月之前，中科就已經係向港鐵係。 講 咗出嚟， 可能甚至早於七月嗰陣時， 可能早於七月。 係啊， 好啦，咁然後跟住咧，仲恐怖嘅一樣嘢咧，就係話，當呢件事初初披露嘅時候，我哋嘅運房局局長陳帆， 嗯， 仍然係嘗試用翻高鐵嗰條嗰個通， 嗯， 就話咩咧？就話我呢件事其實我哋應該多謝高鐵，因為點解啊？佢話：，其實佢哋已經係即係。解決了個問題啦，佢哋已經係主動覺察到個問題，而家解決了啦。嗱、 嗯， 呢件事涉及到咩咧？係好嚴重地嘅第一個層次，就係、是、涉及到工程嗰個嘅造假問題。 嗯嗯、 第二個層次嘅問題就係涉及高鐵嘗試喺成個過程當中隱瞞， 嗯 嗯、 一再隱瞞，係一再隱瞞。第三。我哋嘅運房局局長係 suppose 就係嗰、那個嗱高鐵就已經係應該 suppose 係負責嗰個嘅所謂嘅監控成個工程啦， 嗯、 然後跟住運房局就應該係負責再上一層嘅監控啦。佢、 嗯、 係竟然係究竟係佢 mentality 係咁樣樣啊，抑或係佢嘗試同高鐵一齊去 cover 成件事咧？ 嗯， 抑或係我頭先所講嘅佢 mentality 首先第一樣一出事嘅時候，我就要保住高鐵咧？ 嗯， 好啦。我再想講個 point， 然後先至大家討論。仲有一樣嘢，成件事到而家去到立法會啦，竟然無論係高鐵同埋政府都唔肯披露。 港鐵 係港鐵同埋香港政府都唔肯披露呢一個咁嘅所謂嘅鋼筋接口係邊間公司做嘅？係邊間公司做？因為點解咧？所謂嗰個禮頓公司係承接成個工程。整個工程，頭先所講嘅中科咧，就只係落石屎嘅啫。 嗯， 中間最緊有一樣嘢就叫扎鐵，同埋呢個所謂嘅鋪鋼筋。 嗯， 究竟係邊間公司？喂，立法會議員問到咯，港鐵都仲可以唔講嘅喎。 嗯，其實阿陳淑莊都問咗有啲問題咧，幾關鍵嘅。 啊， 基本上咧，即係作禮頓作為承建商咧。是間接啊，喺成件事已經叫做係隱瞞緊嘅啦。咁、 嗯、 但係咧就係、是、有一啲灰色地帶，係啦，即係佢視為啊，即係當中科提出有啲嘢嘅問題咧，上報咗俾承建商俾阿禮頓，但係禮頓咧據稱啊，而家傳媒報道咧就係、是、揞住嗰件事唔出聲， 係啦， 就繼續去。 仲有禮頓咧就竟然係警告嗰個中科， 嗯、 就話因為你簽咗保密協議， 就唔可以爆出嚟。 嗯 嗯 啊。咁啊，成件事就非常之醜惡，我都唔明點解我哋香港今時今日會淪為咁樣嘅咧、嗯？即係成個好似嗱，由呢個禮頓，由呢一個嘅港鐵同埋香港政府， 嗯嗯、 好似大家一齊去 cover up 一件事。 嗯、 我想象唔到呢一個情況咧，係會發生喺港英政府嘅時候。 嗯， 唔係港英政府嘅時期係簡單啲嘅。那個時期點簡單呢，就所有工程呢，即係睇下港英咩時期啦，如果七十年代以前所有工程係俾晒怡和做就得㗎啦，即係怡和太古兩間咁啊搞晒，做得好唔好亦都冇人披露。咁、 嗯、 但係成件事而家香港嗰個港鐵嘅問題，其實只不過係內地嗰個國企文化延續咗嚟香港㗎嘛。因為其實內地大家知道呢，全國都係做緊同一個工程， 就是不斷問中央咧，係申報嗰啲項目，有啲地方起嘢， 嗯 啊，地方嘅官係靠佢做 GDP 嚟升官， 嗯， 地方嘅國有企業咧就靠佢嚟發財， 嗯， 非國有企業咧，民企咧，亦都同國有企業或者同官有關係嗰啲咧，亦都靠佢嚟發財， 嗯， 所以有時大家揞住，其實而家港鐵件事就係咁啫嘛，係咪？因為佢哋要搞呢啲工程啊，高鐵又好，港珠澳大橋又好，或者係沙中線又好，都係一啲嘅中央工程嚟。 嗱，我唔知啦。嗱，呢個禮頓咧，我就嘗試上網咧就 search 禮頓咧，就係屬澳洲公司。咁有一個中科咧，我估計係中國公司啦。 中科就係2009年成立嘅，就是，都係香港新註冊嘅公司啦。咁，嗯，但係近年香港新註冊成立的公司都好多都係有內地資金啦，嗯。 因為點解我估咧？因為好奇怪呢個中科又，因為網上 search 咧 ，search 唔到佢公司網站嘅，揾唔到資料嘅。咁， 嗯， 但係中間而家我話有一個窿啦，政府同埋呢個港鐵想保護嘅嗰間公司係邊間咧？原來咧，呢，這個涉及到鋼筋工程咧，唔係淨係今次爆出嚟呢件事，原來早於之前三月亦都爆咗另一個嘅工程咧，同樣係呢個嘅中呢，這個所謂沙中線咧， 嗯， 就係，是，呢個涉及到紅磡嗰個隧道， 嗯， 同一個即係，就是，一個接口啊，又係一個隧道嘅接口咧，同樣係有呢個鋼同類型問題，就係，是，鋼筋即係接駁問題。喂，咁我就覺得好恐怖，因為點解咧？我真係唔知道而家咧，你啲無論高鐵好、沙中線好，呢啲嘅工程咧。呢啲咁嘅鋼筋接口問題咧，嗯，會唔會其實係一個而家我哋只係一個嘅叫做咩啊？即係好似一個三角形嘅中間頂頂嘅啫，下低究竟有幾大咧？呢個窿，因為點解我係有合理懷疑嘅？因為點解？因為你反映出就係你哋大家喺度 cover up 緊啊嘛， 嗯， 你個文化係 cover up 緊啊，而點解會披露咗出嚟咧？就只不過係因為蘋果收到線報啫嘛，好， 嗯， 明顯點解蘋果收到線報？ 冇鬼死唔到人啦，跟住裏邊有人睇唔過眼， 梗係裏面有人睇唔過眼啦，嗯，喂，咁死人喎，真係，我一舉例啫。阿於飛，你喺裏面做，你知道一件咁嘅事， 嗯， 你會覺得喂好大鑊， 嗯， 好大鑊喎。咁你要考慮我交俾邊個媒體做好呢， 嗯， 我交俾明報好、香港01定係蘋果好呢，咁， 嗯， 到最後大家都係諗，梗係交俾蘋果啦， 嗯。猛啲啊，蘋果喺呢方面， 係佢會報啊嘛， 某啲方面 或者出嘅價錢好啲咧，好難講啊，唔知啊。 啊，咁嗱，你高鐵之前就已經有好多甩甩漏漏嘅問題啦。你依個咁嘅啊，最好笑啊，馬時亨， 馬時亨嘅話，我 OK OK 啦， 我話 OK 就 OK 啦。喂，而家呢個沙中線一巴一巴咪話俾你聽，做人咧你就要真係留有一線， 嗯， 即係唔好講嘢講到咁盡， 嗯。 你而家呢一巴咪大大巴刮你啊？係，你話我話 OK， 喂，講真，如果用翻你阿馬時亨嗰個講法啫，你都唔使披露啦喎。我講你都唔明啦，我俾啲資料你都唔明啦。 呢個咪內地官場嘅做法咯，做乜要同公眾披露啫？係咪？ 哦， 有冇資格問我攞嘢？ 哦，咁但係而家係因為漏水先至披露出嚟啫。 嗯， 嗱，即係話咧有機會咧，因為而家咧佢個情況點解啲鋼筋咧會個接口出現問題，而中科咧係會有質疑咧，就係，是，佢接駁咗之後發現喺接駁口嗰度有漏水喎。 嗯。 不漏水咪揭發唔到咯。 佢話潮濕嘅啫嘛，陳凡。 佢話潮濕啊，陳凡。 咁要買部抽濕機喎。 咁你話喂有冇機會有啲接口未去到漏水階段，然後跟住其實都係依啲咁嘅所謂短裝工程呢， 嗯， 我真係不能排除喎。而今時今日嗰個香港嘅政治文化、官場文化， 嗯，即係成個結構都令人擔心啊！單憑一件咁嚴重嘅事。 咁所以你咪更加顯從呢件事你顯示出，當然傳媒係嘅咁重要啦。第一，第二嗰，那個所謂嘅政治制度係幾咁重要啦。 嗯， 唔係呢個我借你啲時間嚟講下我嘅哲學。 好啊， 因為其實我係海耶克嘅支持者嚟嘅。 嗯， 咁但係咧，港鐵呢單嘢同埋領匯領展咧，都俾人救命咗十幾年。啊，我不知道你們台肯定很多人都丙的， 啊， 尤其是我老友范國威都丙的，丙得很厲害， 啊， 其實即香港政府當年是董建華時代將港鐵上市，嗯，第二就是將這個領匯上市，其實他們都是完全搞錯了私有化的概念， 嗯， 即海耶克的私有化概念就是呢，即最好政府什麼都不要搞，由私人市場去搞，啊，但前提就是什麼，前提就是私人市場要有大量的競爭嘛，即譬如說我舉例領匯呢 佢有百幾個商場，咁百即係舉例啫，唔知有幾多商場啊、嗯？百幾個商場咧就唔係俾曬一間公司去做啊嘛，一間公司咪即係冇競爭咯，就做到好好多係領匯喎。咁、嗯、應該係百幾個商場拆開佢，由一百個唔同嘅競爭者去做。做得好嘅，佢透過自然嘅拼購啊、自然嘅淘汰啊，咁最後可能留翻三四十間咁唔出奇啊嘛。咁所以唔同嘅商場就會考慮，喂，如果所有商場單一化，咁啲人去 A 又得，去 B 又得，咁點解要嚟我度啊？我咪要吸引啲可能特色嘅區域嘅客去做咯。咁所以透過競爭去提升嘛。同樣道理，港鐵兩鐵合併咗上市，第一兩鐵冇競爭啦。第二間公司係變咗公營公司嚟嘅，公營公司咧啲。管理层咧又唔需要同大家交代喎，系咪啊？佢又唔系真系好同股东交代，因为股东大股东系政府嘛，其实系吓，佢、又唔需要同立法会交代吓、可以中间规避咗佢，咁所以佢冇咗个私有化嘅概念。如果真正嘅私有化，就应该将港铁啊保留系公营嘅，但系管理层就外判吓、做得好唔好就续约，即系应该系咁样做噶嘛。结果佢而家冇咗公私有化之利，亦冇公有化之利吓、集两化之弊。 嗯， 結果導致今日嘅敗局就係咁啊。 嗯，同埋我睇到咧，即係回歸之後去到而家林鄭政府咧，佢哋對於乜嘢去處理所謂政治危機，由呢啲高鐵咁嘅基建咧，佢哋嗰種標準咧係攞唔得穩嘅。即係佢哋唔知點樣去捍衞一種信譽啊，令人信啊。咁而家你見到所有譬如陳凡啊等等咧，以官僚出嚟講嘢咧，佢嘅態度係中意閃縮同埋遮掩嘅。咁呢樣嘢咧，幾乎都即係見到林鄭佢而家係好奉迎內地嗰種態度啊！即係又喺大陸有記者俾人打咁諸如此類，各方面嘅有少少叫中港相關啲重要嘅議題發生咧，係見到成個而家香港特區個官僚體系咧，都係用一種閃縮迴避嘅態度嚟應對嘅。咁顯然咧，你見到佢哋去到今日啊，嗰個政治氣氛，佢哋已經唔知道乜嘢叫做叫技術官僚啊、精英官僚應該有嘅。信譽基礎喺邊度？點樣面對大眾解嘲，同埋真係技術上解決一個問題嚟重建翻特區政府應該有嘅信譽？咁佢哋而家係亂成一盤嘅，有乜嘢咧？就好似仿效咗大陸咁，我只要揞住一排，我唔知佢事後會唔會有誠意，私底下都補救翻啦。呢個唔知，咁我係令到係我好憂慮嘅。咁如果你話佢私底下都補救翻，都叫做係。好醜樣，但係都叫做最後希望即係冇影響大眾利益，冇事啊，唔會冧樓啊，諸如此類啦咁樣啦。咁所以我見到而家其實整個香港政府係冇曬意志啊，尤其是喺呢啲佢對於所謂信譽啊、解決政治危機係完全係冇一種系統同埋冇一種有質素嘅官僚去捍衞嘅。 呢、這個講得好啱啊！因為點解呢？其實咧講真，呢啲就真係好 A B C 嘅，即係當發生呢啲嘅危機咧，即係個。傳媒爆料的時候咧，通常咧，你作為一個官員的講法咧，就係話你最簡單的講法就係話，我哋會調查清楚。 嗯， 當你未有資料掌握的時候咧，如果你真的未有資料掌握的時候，你就會調查清楚。好啦，當你都是涉事者的一份子的時候咧、嗯，你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話，阿世倫都有講 come clean，、嗯、即係嘅意思，你千祈唔好講大話。 嗯。 千祈唔好講大話。既然事件已經被揭露嘅時候，你就應該將所和盤托出一次過， 嗯、 而唔係好似今次沙中線咁樣樣。你講咗一啲嘅大話之後咧，然後俾阿蘋果又再放啲嘢，就證明你講大話。 嗯、 啊，呢只就超級戇居嘅嘢。但係我哋睇翻陳凡講過啲咩咧，我想讀翻佢講咩咧，佢就話：大家要弄清楚係咩事，然後咧就話其實港鐵。的聲明交代了、承建商砸鐵後呢倒石屎前已經發現了問題並且即時作出補救確保這個符合標準才灌石屎、從專業的角度來說、是非常負責任的做法、希望社會給多些的、賦予個專業的工程團隊多些信心喂、他不用說這些東西的其實、從這樣的說法呢就是說他將個他將整件事就壓咗落去港鐵嘅聲明嗰度， 嗯， 超級危險， 係 非常危險嘅。究竟你陳凡係冇腦啊，抑或係你個命？我頭先所講嘅第一點就係你個 mentality 出現咗問題，就好似於飛你所講，你冇意志，即係話你一面對呢啲咁嘅問題，我都話而家仲有一個我哋未知道嘅涉及嗰個 澤鐵嗰間公司係邊一間、嗯？究竟林鄭月娥好，或者陳帆好？特別係呢個陳帆好，點解用咁嘅即係將成個嘅信譽、政府嘅信譽壓咗落去港鐵嗰個聲明嗰度咧？係咪嗰個頭先於飛你所講嘅就係話佢嗰個嘅管治意志力出現咗問題咧？嗯，即係話你知道話依件事涉及中治喎、哦，中治喎、哦，咁、嗯、我覺得喂咁啊唔得啦，我一定要表忠啊，嚇、嗯！咁、啊、呢個 mentality 就非常危險，我就覺得如果係咁嘅時候，我哋就對香港政府，我哋做再冇有任何嘅理由，我會再相信你係維護香港公眾嘅利益。 同埋我聽過一啲理科人啊嘅，甚至係大學嘅講師啊嘅好。好黯然的分享，他就說其實基建工程呢是他們這班人對香港政府質素的唯一最後盼望，剩下的了 都不惜不政治 了、啊、這些已經不是叫你出口水說、啊、怎樣是不要得罪中央那些可說了算，在一些很實在跟我們安危的坐什麼交通工具有關，你都可以不訴諸技術、啊、防波堤那些事件呢都不訴諸一些計算、啊、技術的解決呢，他其實是很心寒的對於未來政府。 現在你得閒行在地盤，知道以前地盤全部拐派都是金門的嘛，而家拐派是中國建築的嘛，時移世易㗎啦，而家 我呢個講得好啱，我自己覺得咧，其實呢個就係妹仔意識，即係當我哋嘅特首咧有一個妹仔意識嘅時候咧，佢下低嘅官員咧就唔會唔受到影響，即係只要當中涉及所謂嘅忠字，個忠字，忠既係中國個忠，亦都係忠心嘅忠字，咁、於是咧就會。即係喺個意識形態嗰方面就已經跪低咗。 嗯， 當中呢一樣嘢就會令到咧，就係話本來咧，可能連中國政府都唔會要求你去做到一個咁樣樣。喂，講真，佢講緊港獨啫，佢講緊自決啫，呢啲咁嘅領域啫。喂，你呢啲咁嘅所謂嘅工程嘅安全問題，絕對係你嘅主權，你自。自己嘅可以 內政嚟， 內政啦， 即係你解決得好唔通鬧你啊？ 啊， 係咯， 肯定政治局常委係唔會過問， 係咯。 咁但係咧，中間嗰啲中層啊，或者國企嘅高層會打電話嚟啊，你知道這個是我的，怎麼怎樣？跟住會講好多呢啲説話，即係必然係會，即係佢哋仲諗住仕途噶嘛，又諗住仕途啊，做完特首或者做完呢個唔知咩司長之後啊。喂，政協啊、人大啊，都有翻啲位置俾你嘅話咧，你必然係有呢個考慮嘅。即係事實上，嗰個政治制度咧，係安排佢唔會干預你香港呢啲咁低層次嘅內政。 嗯、 但係你唔能夠唔考慮一樣嘢喎，就係、是、喂董建華嘅時代，董建華同埋阿江澤民係平輩鄰交嘅、 嗯。 喂，我老爸係曾經幫過鄧小平喎。咁、 嗯、 去到曾蔭權已經，唉，都算係低好多層次啦。去到梁振英咁啊，唔係喎，低級黨員嚟喎。嚇、嗯、唔理你講咩官噶嘛，中國共產黨係計黨內排名噶嘛。咁、 嗯、 我今次林鄭係梁振英嘅馬仔嚟，咁、 嗯、 更加即係連大陸嗰啲市啊、省啊嗰啲低級官員咧，都睇你唔在眼內啊，因為黨內排名都高過你啊嘛。嚇、 嗯、 咁、啊、所以呢個係政治制度安排底下必然出現嘅悲劇。 係、 嗯、 啦，咁啊，所以咧，我話沙中線咧，其實唔係淨係嗰個嘅工程安全問題，當然呢個好重要，但係呢件事所反映出嘅惡劣嘅程度咧。就係、是、睇到我哋嘅成個即係香港公嗰個嘅官員，以至到嗰啲公營機構，即係港鐵。嗱，港鐵老實咁講咧，我覺得就責無旁貸㗎啦。喺呢件事上面，一定要有人頭落地啦，有人講大話。 嗯， 已經係無可置疑地就係有人講大話，因為今次你嘅內部文件顯示出，然後你跟住咧就話冇啊。我哋得五條咁嘅鋼筋，係出現呢一個咁嘅接駁嘅即係短裝情況，跟住又俾人踢爆你唔止五條，跟住你又改口，哦，我唔係話五條，係講可能係有五次，咁啊五次 有幾多條咧？裏邊 有幾多條咧？又唔講，唔肯講，咁究竟有幾多條咧？而家蘋果 做咩唔會每次一條啦？ 咁你起初有五條， 咁 你講嚟做咩啫？五條， 每次有一百條咁樣 啊？咁而家蘋果就估計最少有兩成，大約係五千條。咁啊，呢個就未能夠證實啦。咁、但係我都話呢件事，如果港鐵無人需要負責，香港政府又可以即係喺呢件事上面 被責 或者係幫手 cover up， 嗱，而家立法會咧就喺度做緊呢一個咁嘅，即係叫做調查啦，即係叫做要問政府多啲，攞多啲資料啦。我哋睇下佢肯唔肯真係，我覺得應該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 嗯， 係咪啊？ 重要啊，重要，重大公眾利益啊！ 這個絕對係重大公眾利益啦。我哋睇下呢個建制派又會唔會幫手攔路啦？ 嗯， 啊，睇下我哋建制派嗱。大家呢真的講真的，如果你即當然聽的節目很少這種人的，很少男士的，但如果涉及到大家的公共安全的問題，建制派仍然在這件事上面是不願意支持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時候，我真的勸大家，你是不是還是將你那個的，我不是就是講個票投俾佢，而係你係咪仲要將你個成個嘅生命財產各方面安全 交託俾呢啲人？ 交託俾呢啲人咧，大家真係要醒下噶咯。 因為呢個係橫跨陣營嘅， 係啊， 同政治立場冇關。佢冧樓咪冧樓咯，係啊，即係咁樣。 呢個真係同政治立場冇關嘅喎。我覺得呢件事亦都係一個所謂嘅標誌性嘅事件嚟嘅喎。如果我哋睇下建制派會唔會做爛老狗喺今次呢、這個？成立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好，休息一陣，我哋翻嚟咧就再講一講呢一個嘅美朝。 唔係，我講多句先啊。 好， 即係港鐵發生呢件事咧，股價係冇任何影響嘅，今日仲升咗多少添啊？係 啊，咁你獨家啊嘛，冇辦法啦。 唔係，咁即係建，即係似乎建制派成立委員會嘅機會率都低喎，即係市場普遍估計。 嗱，仲有 影響都細。 除咗獨家之外咧，就係咩咧？仲有你港鐵而家咧，成日都係向立法會申請錢嘅啫嘛，九百幾億唔夠， 都實通過， 所以 有錢 賺，管價 係咯，唔係，其實即係你拆，如果拆位或者再修補工程咧，佢係對股價做好添喎，再有工程做， 係啊，仲有工程做，好，休息陣。 喂，徐少華，律政司話個奪字好暴力嘅喎， 哇，咁我哋奪加上命，咪仲暴力，隨時拉得嘅咯喎。 但係講暴力，你夠呢個政府暴力？ 納税人嘅血汗金錢就係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奪去啦！ 一人一票選出嚟嘅議員，個議席又俾佢暴力奪去。 我哋香港人連尊嚴都俾佢奪去啊！ 咁而家究竟邊個奪邊個命啊？ 逢星期二晚8:00，奪命鬧鬆， 重奪香港。